林耀宗话：按照人大常委会上星期的决定，所有立法会议员一定不可以搞港独或者勾结外国势力，不符资格就不可以参选。张晓明今日的讲话只是强调有关的规定，至于区议员是不是亦都同样有这个的要求。谭耀宗话：区议员要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政府在基本法第104条应该要进一步明确有关要求。被问到被取消资格的议员是不是等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谭耀宗说参选者要被选举主任接受是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科大学生周子乐去年11月在将军澳尚德停车场堕楼，伤重死亡，死因庭言讯继续，传召事发当晚曾经进入停车场的时任东九龙冲锋第四小队指挥官王家伦作供。王家伦说，当晚尚德停车场有大约40-50名的示威者聚集，向警方投掷硬物和照射雷射光。他在凌晨12:40指示队员发射第一轮的催泪弹，其中两枚射向停车场高层，18枚射向地面集结的示威者，但现场示威者不断投掷硬物，他于是指示队员向地面发放催泪弹和橡胶子弹。小队在凌晨1:08到达车辆出入口的时候，就被停车场内的示威者投掷硬物，于是指示队员向高层发射3枚催泪弹，并在凌晨1:10进入停车场扫荡。王家伦说，他当时指示队员向停车场2楼或者3楼发放催泪弹，但无法确定当时烟芯的位置。六合彩消息，搞出的号码是13、19、20、21、33、49，特别号码是45号，头奖无人中，二奖三注中，每注派94万几。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27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早晚稍凉。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施主，咁又何必呢？ 知道爱上一个错的人，有人会选择尽早离场，有人呢就会好似上瘾咁不能自拔。越爱越痛，越痛越唔想抽离。作曲徐乐昌，填词张美妍，编曲张依然，监制魏景云，何哲涛。 想抽离，为何越沉越深？被你什么吸引？我没法讲，请不要再问。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谷子乔不能放手。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阿爸，我 男朋友嘉豪啊！ 你睇呢个穷小子，声都唔敢声，未见过咁贵嘅鲍鱼汤咧。 细伯，我真系未见过咁热嘅汤，冇用个盖冚好佢嘅。 阿爸，咁大煲汤啊，唔冚好盖，好容易淥亲人噶。 哼，穷小子，成千尺嘅厨房你未见过啦。 细伯，成千尺嘅厨房，成地都系积水同埋油污，真系未见过啦。 阿爸，点解唔抹翻干净嘅地下，好容易跣亲噶？ 系得啦得啦，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做过精明嘅厨师，安全规则你要知。我系洪家豪。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我呢 敏感时刻。 各位听众， 系啊，大家好啊， 系啊 ，Happy Tuesday 又嚟啦， 系啊，嚟到11月17日嘅晚上10点10分啊，呢度系敏感时刻， 系多谢大家收听敏感时刻，同埋支持我哋敏感时刻嘅， 系啊，听到溜溜把声几鬼开心， 我系开心，不过今日都有啲唔开心嘅嘢嘅，因为我翻嚟之前咧就啱啱去咗阿肥妈个先生嘅设灵，咁啊，咁喺呢个地方咧就去完之后咧就。自己心情有啲沉重，咁啊，盡量令自己提起精神，翻嚟同大家開開心心就傾下偈咁咯。 即係咧好專業，但係另一樣嘢都我會好明白到嘅就係一定會珍惜身邊嘅所有人 啦。希望佢都肥媽先生安息啦，係啦，即係大家會幫你錫住肥媽噶啦，放心啦。咁又喺呢啲咁嘅喪禮嘅場合咧，又撞到一啲好耐冇見嘅朋友，即係見到啲朋友，大家又好開心嘅，但係又唔好唔期望喺呢啲場合度大家見到咯。 咁所以点咧？会唔会就之后约食饭咧？ 咁我又冇喎，因为大家都唔会嘻嘻哈哈倾偈啦，大家都好安静咁喺度坐咗一阵啫。咁我又赶住翻嚟做节目啦，咁系啦。但系真系见到见翻好多冇见嘅朋友系好开心，因为有啲平时唔系点约嘅。咁你知道我又唔系一个好主动成日约朋友嘅人嚟嘅。咁我喺度又谂啊，诶系咪应该主动啲去约下朋友咧？咁因为平时我依生人都唔系太主动嘅，通常都啲朋友成日搵我嘅，诶落嚟食饭啦，落嚟饮嘢，出嚟饮嘢啊。咁样嘅，系啊，我系比较被动嘅一个人嚟嘅。 我以前都会好似 Leo Leo 咁，我真系唔会约人嘅。又或者咧，我成日都讲嘅，即系如果你好耐冇见过我，唔代表我唔系你嘅好朋友。 系啊， 系我好唔识得或者唔中意去约人，因为我觉得好有压力啊。即系譬如我又话，不如 Leo Leo 我哋约今个礼拜三食饭啦。 系， 我就会好有压力噶啦。 系， 我就会又要约礼拜三，礼拜三可能突然间有嘢做咧，咁我点咧？咁 系， 我会中意即兴嗰啲嘢。 我都系，我绝对认同，因为我哋做娱乐圈呢一行咧，其实好多时咧，啲时间唔到我控制啊。我可能啊，我咧，我哋约咗，譬如今个月啊28号食饭，咁可能突然间有嘢做，又会爽约咯。咁啲人唔明白嘅时候咧，就会话你成日都甩底嘅。咁明明约咗人哋安排好晒，你又唔得嘅。咁变咗我好有压力嘅，我都一样。 系，又或者佢哋会觉得你而家系咪真系唔尊重呢个饭局啊？逢呢个饭局，你觉得唔紧要，所以你走啊？ 系啊， 有好多咁样嘅谂法，但系其实佢哋又唔会谂。同你 fans 咁做， 唔係啊，因為我都明呢一行真係好難預料嘅。咁當然而家今年疫情就比較好啲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冇乜突發嘢發生㗎啦。 所以我就係好想講嘅，反而我呢幾個月呢半年啦，我係轉變咗心態。我反而係會嗰啲有啲。及時行樂啲 friend 嗰啲 feel 係會主動多咗約人出嚟食飯，仲要多咗就喂不如即係限聚令啦，咁所以盡量喺限聚令嘅限額以內嘅人，即係譬如六個人嘅時候，喂我哋真係湊夠六個人，五個人都好，我哋都會。揀就話喂唔好，我哋叫多個人嚟， 係 即係諗住係個感覺上面就覺得好似好想要見大家， 係 一來可能係太耐冇見啦，嗰、個感覺我唔知道點樣形容啊，同平時唔同嘅， 係 平時10年你唔見一次冇所謂嘅喎， 係 但係唔知乜今次突然間就覺得你今次見完之後你唔知幾時再見， 係 例如我會。 最有深刻嘅就係我早幾個禮拜啦，我有個朋友突然間 send message 同我講話約食飯，但係就其實真係十年唔約一次嘅。咁但係突然間佢就同我講話，喂，不如出嚟食飯啦。 係， 佢話我之後飛啦咁講。咁你以為佢哦去做嘢嗰啲啦？佢原來移民啦。咁但係好突然嘅喎。咁我咁你幾時走啊？咁你都以為佢會下年啊嗰啲啦。佢同我講兩個禮拜後走咯。 咁急嘅？ 係啊。因为原来咁， 因为移民好多嘢要搞噶。 系啦，因为原来佢就话咧，佢咁啱有份工就请佢过去，咁就所以就要咁急就咁，跟住嗰份工你推唔到噶嘛，系啦，所以就走得咁快。咁我听完嘅时候，咁我就即刻出嚟食饭啦。我嗰下就突然间会好有感触嘅，就系即系朋友唔系就系嗰啲生离死别啊，即系未去到咁极端，但系你都会觉得原来平时耐唔耐你 系 要见下啲朋友。系，如果唔系。就会好似今次咁，哇！你隔咁耐先见，你好多嘢好想倾啊，但系倾你得一日时间咯，因为你之后佢日日都要同其他人食饭咯，佢又腾唔到其他时间俾你啦。之后嘅时候就可能你要去多一个远啲嘅地方，你先见到佢。 我同你嘅谂法就有少少唔同嘅嗱，就系一来今年有疫情啦，虽然有阵时好似和缓咗少少，我都尽量唔出街嘅，因为避免再令个疫情再严重或者有交叉感染到，所以都尽量少去街咯，就算朋友约食饭，我都话唔好啦。咁有啲朋友话，不如饮杯嘢，话唔好啦。即系疫情虽然好似缓和咗，但系都唔好咁急出街住。咁我就会比较自己即系喺屋企安分啲，当帮忙。咁希望疫情快啲过啊，直情系咯。 当然梗系要做足晒所有嘅安全措施啦，系啦。所以我都会觉得朋友原来真系要好好珍惜啦。 心里一个一个问号装满灵魂，眼泪每滴每滴强装一个平凡人，创伤黑暗，上天为何放弃恻隐？当你一次一次划开这无情人群，每步靠近救赎我这颗迷途灵魂，撇开乌云，活世亦抱得紧。前缘的我们，大雨接替着半拱的缤纷，荡开世人一切疑分，让爱抱紧你会否放生真意恩吻，面对我的身份，我们如此受困，放下当你一次一次划开这无情人群，每步靠近救赎我这颗迷途灵魂，世亦抱得紧，前缘的我们，大雨接替着半拱的缤纷，荡开世人一切疑分，让爱抱紧你会否放生真意一吻，面对我的身份，从怀里不甘，人能定是非光温，努力治愈着伤疤，怎么走远仍然难逃狂泪追打，衣柜内画着风沙，有谁前来营救吗？前缘的我们，大雨接替着半拱的缤纷，世人一切疑分，让爱抱紧你会否放生真意一吻，面对我的身份，如若有天无用划分，我 着世人，祝我们仍能够合衬。 人越大咧，原来越觉得咧身体健康先系最紧要，所以其实原来我哋而家咧即系都可以健健康康咁样啦，见到大家啦都系好幸运嘅事嚟嘅。 冇错啊！ 啱啱听过嘅系 Hiwi 刘卓轩嘅《幸运的我们》。一首歌翻到嚟，继续问紧时下， 冇错。 我哋头先咧就已经将今晚嘅合照摆咗上去我哋敏感时刻嗰个嘅 Facebook 个专业嗰度啦。咁同上个礼拜一样啦，其实每个礼拜都系噶啦。大家有啲乜嘢想同我哋倾偈嘅，都可以喺嗰度留言。 系，冇错。 我哋会睇到嘅。 系。 开头咧，其实咧好笑，我哋未而家啱啱先可唔可以讲啦？但已经有好多人急不及待地留言俾我哋啦。 佢哋有咩讲啊？ 系，有人就话Hello， 阿 Joyce 又话 Hello 溜溜 ，Hello 莫莉，你哋今个礼拜过成点啊？你过成点咧？ 今个礼拜啊，其实都冇咩特别啊，我都系喺度做咗啲啊，我做咗一个广告咯，又系啊， 即系终于开工啦， 系成日开第二次噶啦，咁系咯，即系做咗个广告，因为个广告比较急啲嘅，都系一个政府广告，因为佢急住推出某啲嘢，咁就所以好急嚟拍咗一个广告。 系， 咁我真系好感恩就可以有公开嘅， 系， 咁又可以睇到成班 crew 啊，大家好开心一齐开工咯，即 系 好怀念以前嘅日子嘅，因为以前成日拍戏啊。日日或者翻國內做嘢啊，日日趕頭趕命啊，飛嚟飛去啊，哇！三日跑兩個地方啊，或者三日跑四個地方都試過。咁其實以前成日都怨，哎呀，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但係經過咗今年之後咧，我真係唔敢怨啊！你出年見我日日開工咧，我都唔會再怨啦，我會好 enjoy 地去享受我嘅工作， 係 享受有工作嘅樂趣咯。 成日都成日話應該要寓工作於娛樂， 係啊！ 你好正面、好開心咁樣面對份工作，你做個工作都會做得好、 啊。今年你想做工都冇嘢俾你做啊！以前都可以即係俗稱嘅 out 路，都係等我有冇嘢做啊？我得閒咁，你都問下人。而家大家都冇嘢做，你問人都冇用。 係會唔會令到你都想即係雖然你唔係好意思啦，而家更加，但會唔會都令到你更加 out 路咗咧？ 唔係，我真係見到，唔係我都會嘅。其實大家見到，喂，你有冇嘢做？冇嘢做，係有咩預我啊？咁即係而家我見到每一個人都係咁講啊。 同埋呢個，我覺得都算係叫某程度上嘅新嘅互相問候嘅方式。 係啊， 因為你要俾自己俾對方知你最近嘅近況。 好多人都問，喂，最近忙咩啊？哦，忙咩啊？咪忙坐喺屋企咯。咁即係大家都以前會，喂，你忙緊咩？好多嘢講同大家分享。而家係冇得講啊。 係、 啊， 所以咪變咗而家成日講嘅就係話你喺屋企裏面做緊啲乜嘢，或者你屋企裏面 咪煲劇。咯，煮饭咯， 睇戏 系啊， 得呢啲嘅啫。 系啊，我都其实好想即系嗰日咁去开翻广告，咁成班 crew 一齐做嘢。其实我真系好 enjoy，我唔舍得收工啊。平时话喂仲唔收工嘅咁，而家我好 enjoy 个过程咯。系啊， 咁啊，另外就系 Super Sister 就话哇，莫莉其实你都好多朋友喎。咁其实唔系嘅，我觉得我自己呢个都系幸运之一嚟嘅。多谢你， 系多朋友咪好咯。莫莉其实系一个好受欢迎嘅人嚟噶嘛。因为佢又咁可爱， 多谢 又冇乜所谓。 我反而觉得咧系大家感染我噶。 系啊， 我发现我好中意一样嘢，就系我好中意吸收我身边嘅朋友嘅优点。 嗯， 我 成日学咯，系啊， 系咯，我成日都话咧，如果当一啲唔系咁好心地嘅人咧、我唔会同佢做朋友，或者我唔识得同佢沟通噶。 系， 所以同得我做朋友，同得我合作，同得我倾偈，我会同佢倾偈嘅，全部都系啲 系 我自己一 般。个谂法啊，或者想法要一致先可以做到朋友嘅。 同一时间咧，我发现咧，即系有样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不妨一试嘅，就系、是、人唔系十全十美， 冇可能、啊， 冇可能嘅。但系当如果你都觉得你身边嘅朋友某啲嘅优点系好好嘅时候，你可以慢慢去向佢学习。我觉得呢样嘢 帮自己改进咯。 系啦，你唔系一个十全十美。 十美嘅人，但係可以令到你變得生活上面或者你自己個人嘅內涵更加好咯。 係 係啊，所以我就會中意結交一啲好嘅朋友， 係 同好嘅人合作，跟住就令到我從而進步同埋學習。 我又同你又相反啦。我除咗會留意朋友啲優點之外咧，我會好留意我身邊啲人啲缺點噶。係啦，我睇。 但你唔會覺得唔開心咩？ 唔係，我睇到佢哋有咩缺點，我提自己唔好做佢哋做嘅嘢啊。咁你係啊，我好驚自己變成咗佢哋，所以我提自己唔好咯。 嗯，我反而呢樣嘢，我覺得，我見過 呢樣都 係 嚟 嘅， 唔係我見到話原來佢咁樣做唔好嘅喎。嗱，提自己第時唔好變成咁啊。譬如有陣時有啲長輩或者老人家好啰嗦、好暗沉啊，就覺得好老氣，你會覺得好煩。咁我就提自己第時，我見到啲後輩就唔好好似而家啲長輩對住我哋咁咯。咁我提自己，你要融入同啲年輕人相處，就係一定唔可以俾人哋覺得你老氣橫秋噶嘛。咁我又提自己唔好做佢哋做嘅嘢咯。 所以我就覺得，我望過算啦，記住算啦。 係啦，有陣時 我 見啲， 因為我覺得咧見兩三次我頂唔順。 我唔係，我會將呢啲缺點嚟提自己改進啦。即係譬如我見到哇呢、這個人咁老仲著成咁，我就提自己，喂，你陣時老咗唔多唔好著成咁。咁你唔好以為你老咗都仲可以咁 fashion 先得㗎。咁我會提愛嚟警惕自己嘅。我就另一個方法諗法咯，同你 朋友對於呢啲嚟講，算唔算一個好緊要嘅地方？ 以前好緊要，而家唔緊要啦。 哦，點解咧？ 係啊，因為細個覺得朋友好緊要㗎，成日覺得朋友可以一生一世嘅。但係因為而家年紀越嚟越大咧，經歷咗好多嘢，有啲以為可以做好耐朋友嘅人，但係因為喺你嘅成長過程中咧，大家嘅經歷唔同咗，大家嘅想法唔會再一致啦。咁就大家可能咧行咗一條各行各嘅分叉路啦，咁变咗大家就唔 click 啦，再倾偈，咁变咗可能就会疏远咗啦，或者冇嘢倾啦，咁就我觉得 enjoy 个过程咯，朋友，你唔需要一定话要生要死嘅同啲朋友都，咁我觉得享受过程就得噶啦，因为我自己而家学识咗好享受自己一个人生活，自己一个人去俾快乐自己，我唔需要一班人嚟俾快乐自己，因为有时一班人唔啱倾嘅话咧，你会仲寂寞。 所以我谂其实应该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新嘅嘢，例如新嘅朋友。 可能我遇咗太多咧一啲唔系太好嘅朋友， 所以我先话你应该识多啲好嘅朋友。 所以因为好多时我觉得咁多年好多朋友都喺度消费紧 你， 系消费紧我自己啊。咁因为可能因为我哋又做娱乐圈人又比较敏感啦，咁又容易俾人消费到啦。咁其实我唔 mind 朋友消费我嘅，即係可以帮到佢某啲嘢我 OK 嘅。咁但我觉得但有啲係好刻意地去特登去消费你，即係你朋友要我帮手我一定帮到嘅。但係你嗰啲人係有计划地嚟消费你呢，咁另外一个 story 啦，係咪？ 所以每一个阶段都好啦，遇到嘅事人 随缘囉。所以我成日觉得 係或者负能量都好，应该要每一样嘢都要化作一个正面嘅能量去看待， 冇错。 好似以下呢首歌咁啊，许廷铿嘅《放》，佢成只碟就系话俾你听咧，每一样嘢都可以好负面，但系点样从负面里面吸收变成正能量呢？ 有伴侣会恐惧，原未开心到累，要独处也恐惧。没有观众收看眼泪，面对自己似朗月照沟渠，无人亦短静地进睡，形象已挥之不去，人人也赞许。日日夜夜朗朗荡荡在人群里，说话细声到底惊困扰谁，好好看看顺顺利利，就算敢失去，怕要得到允许，热热闹闹寂寂默默在人潮里，偶遇镜子到底惊吓惊谁，不对自信最怕粉碎，我热火会刺激谁，不太像我的我担心会午夜睡。进食又会恐惧，饶恕口腹有罪，惊恐惧还怕是罪，痛我也更恐惧，为了三餐一世畏惧，被逼或惊权 做期望，所以自制恐惧。其实怕失望是谁，还是害怕被赞许？日日夜夜浪浪荡荡在人群里，那样怕碎到底惊心失序。好好看看，顺顺利利，就算感失去，怕要得到或许。热热闹闹，寂寂默默在人潮里，偶遇镜子到底惊吓惊谁？不对，最怕的竟是我，我有最畏惧谁？相信自细敦厚善良，喝醉亦不醉。自从逃避天恩会后来，会被堕落的堡垒，未曾承认也爱悬崖废墟。言行极规矩，然后怕面对我心虚。日日夜夜浪浪荡荡在命途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再有七间小学同两间特殊学校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爆发个案，涉及224人。卫生防护中心会为爆发上呼吸道感染的学校安排派发深喉唾液样本瓶，为受影响不班别的师生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并建议有关学校听日起在未有检测结果之前停止面授课堂和活动不少于7日。七间小学分别是圣公会圣雅各小学、唐美道官立小学、香港培道小学、播道书院、沙田循道卫理小学、信德联谊总会李金小学以及东涌天主教学校。两间特殊学校分别是康治翠林神光学校和康治元朗神熙学校。近日相继有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卫生防护中心说，如果同一班别出现3宗四日内发病的感染个案，可以被视为爆发上呼吸道感染，建议受影响班别师生在未获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之前，有关学校停止面授课堂和活动不少于7日，听日起生效。信协小学议会主席胡燕芬话：下昼4点之后才得知有关的消息，形容安排嚟得有啲急。又话知道至少有5-6间学校可能将会受到影响。佢话如果要安排停止面授课堂，涉及好多程序，包括要通知家长、学校或者需要推迟评估同埋考试等。认为教育局同卫生防护中心应该及早同步发放有关消息。他又说有个别校长忧虑会不会出现较密的停止面授课堂情况，他呼吁学校做好清洁，家长不要带仔女出入人多的地方以减少感染。政府推出回港二计划，听日起接受预约。身在广东省或者澳门的年满18岁香港居民，在符合指明条件之下，可以免去返港需要接受14日强制检疫安排，但仍然需要在入境之后注意个人卫生状况至少14日，并遵从抵港人士健康检查记录表内所提及的注意事项。首批回港二计划的名额，听日的朝早9点至到今个月20号下昼6点开放。接受今个月23号至29号期间的回港预约。计划回港的香港居民需要先透过回港二计划的网上系统预约名额。深圳湾口岸的名额每日3000个，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每日2000个，名额会以先到先得形式分配。

多嘅， 系 即系边啲人真系同自己倾到计咧，嗰、那个指标更加难。 我唔想再浪费去一啲无谓嘅应酬度啦，因为以前真系为咗应酬就去咗好多无谓嘅聚会，咁、其实同好多人都唔系太啱倾嘅。咁、我觉得而家我唔想再浪费呢啲时间啦。咁、但系我又细个嘅时候咧。我真的很多機會都是這樣去這些這場合呢蒲回來的、 是 是、哦、但是我現在覺得是不是應該都要出去蒲一下不要將自己收起來呢、 結交多些朋友可能會認識到一些意外 不是因為我入行呢我所有東西都是無緣無故的人大機會給我自己給我自己的 是、 哦、是我所以是不是應該到這個年紀又不應該固步自封呢應該出去應酬一下呢、不要改變得自己那麼緊要呢但有時候真的覺得自己有一些難為的還有、有些朋友呢真的認識了很久了但是認識了十幾廿年但是每次去講嘢都是一樣嗰啲十幾廿年。即是佢個不滿又係嗰啲嘢咁我點解冇新嘢講嘅 所以可能試下擴闊自己新嘅圈子、又會有唔同嘅。 所以我最近又可能真係認識咗一啲新嘅朋友囉係、一啲唔同嘅朋友囉。所以我呢流程牌啲嘉賓越嚟越多啦原來。我認識咗好多好多唔同界別嘅朋友囉。 之後落嚟認識嗰啲啦尤其是今晚認識嗰啲好 即 係 好奇即係我完全冇接觸過佢哋嘅但原來同呢啲朋友相處又重新嚟過囉。即係啲舊朋友，我覺得有啲真係要篩得就篩啦。咁我寧願接觸啲新朋友，喺啲新朋友嘅身上學一啲新嘅嘢。 係啊，咁、但係最奇怪一樣嘢就係人越大咧，覺得好似越難識朋友，又或者唔知邊啲朋友先至啱自己、啊。 我覺得識朋友反而唔難、啊。係係啊，但係要相處 女朋友更難。 識男朋友女朋友嗰啲你就諗下先啦。呢啲我覺得更加要隨緣啦、係咪先啦？咁我覺得唔係個個都難嘅，有啲人、我唔知點解咧，我覺得。有啲人唔係話靚與唔靚嘅，有啲人就係有拍拖命，有啲人就係冇拍拖命。 哎呀，我覺得 你信唔信咧？ 我信，因為咧、我認識過有個朋友咧，佢同我講佢不是靚女， 係啊， 唔係 咁不停有拖拍噶嘛？有啲人 佢同我講，佢話佢就好神奇嘅，每個就拖接拖，即係呢一個分咗手，佢即、刻就已經有第二個， 係、不停有人追噶嘛？係 啦、未必可能係佢撩人啦、即係啲人會覺得你花孝。佢又唔係，即係唔係 發酵都要有人追先得㗎。我同你去發酵都未必人溝啦。係 啦， 有時 係啦。不過佢係一個係真係好識得氹人，令人哋去中意佢嘅一個女仔嚟嘅。咁但係你識得氹人，識得令人中意你， 我同你都識㗎。 係啦，但係你又係唔係真係咁靚？但係點解你偏偏就係可以咁多人去中意你 咧？我咪呢啲人有桃花命咯。 係佢仲要係誇張到去同我講。佢系睇中咗嗰个人咧，嗰、人就会追佢噶啦，系、啦，或者佢会得手咯，即系 狐仙托世嘅呢个 friend， 我唔知佢啦。咁即系原来真系会有呢啲人咯。 系，我觉得缘分呢啲嘢就系啲人真系有桃花命。我觉得我自己桃花命咧就唔系太好噶啦，系、咯。系咯，永遠都拍到啲爛桃花咯，咁係咯。 係，我都覺得我自己係嘅。 係、 但係我聽過有人講過咧，就係話你唔好去諗住某一啲唔正面嘅愛情，即係可能有一啲人咧就會係你第一次唔開心，咁你之後就會有陰影咯。 係。 但係如果你越有陰影，你越諗住或者你潛意識去記住嘅話咧，你之後落嚟嘅所有都唔會幸福咯。 所以唔好諗就最好咯。同埋我自己好相信嘅，我抱有一個。信念就是呢一生我梗会遇到一个真爱同埋一个真係真真正正好爱我嘅人嘅。我而家未遇到啫我一日未死我仲有机会。係啦我会咁同自己讲嘅。 好多新聞都成日讲嘅有啲八十几岁百几岁嘅婆婆公公先至搵到真爱。 系啊， 系啊， 咁有時我覺得越遲識反而越好喎，仲可以細水長流喎、 又或者佢哋嘅經驗多咗之後回頭啦，唔再玩啦。 不過摩尼斯你都仲後生啊嘛，咁我覺得你都需要有啲拍拖經驗嘅，咁所以你都要聽下網上邊或者了解下人哋啲男仔中意女仔咩啦，或者女仔唔中意啲男仔咩啦，咁而作為參考，幫自己改進一下，就增強下自己個拍拖玩。 知道呢個世界啲人究竟中意啲乜嘢，個 market 喺邊係咪？ 係喎，因為我喺網上邊睇。睇到一啲嗰啲投票啊，咁佢就幾好笑 的。你認唔認同啊？ 我同大家一齊研究睇認唔認同啊？因為我睇到咧就有日本咧就揾啲男仔票選、十種佢哋最討厭女生嘅特徵。 哦 系啊， 佢日本嘅男人最唔中意 女仔 嘅 特 征， 咁我觉得有啲嘢都可以放诸去所有男士嘅，系啦、因为嗱，你知啦，而家大家都咁兴 瘦身啊，又要減肥啊，大家要做運動啊，或者節食啊咁噶嘛。但係原來咧，男仔咧係唔中意女仔過瘦嘅、 哦。 我都聽過好多男仔講嘅呢樣嘢，因為女仔成日以為瘦一定就歡迎就靚啦， 係 啦。但原來好多男仔咧認為有啲肉嘅女仔先仲好睇嘅，又攬落去又有手感嘅。原來 我覺得呢下咧，男人係衰嘅，我忍唔住，我真係要咁講。係佢哋咧好衰嘅就係佢哋好中意睇嗰啲女仔，哇身材好正啊，哇有腰啊， 只腳好靚啊，咁有腰啊，係啊，有身材啊，前整後突啊，咁係啦。 跟住之後咧又會覺得哇你睇下呢個正啊，如果做我男女朋友就好啦咁。好啦，當你嘅女朋友咧，跟住之後你有陣時又會覺得嫌佢就哇骨慘慘嘅。好啦，咁啊，当你真系揽嘅时候，觉得骨惨惨，咁个女朋友又幸福啦，又开心啦，咁佢自然可能身体广伴啦。咁调翻转，男仔同一时间都可能同个女仔一样发胖嘅。 系啊， 呢个时候个男仔就哇，你咁肥噶， 系 你唔睇你自己先。 系，但系普遍我都觉得男仔唔中意太瘦个女仔嘅。 系， 我真系问过，我识好多男性朋友，佢哋都中意有啲手感。如果排骨型嘅女人望落去或者着衫靓，即系 model feel 嗰啲，佢哋都未必真系好中意。 所以呢啲咪衰咯。咁嗱， 因 为 欣赏同自己摆喺身边系两回事。 系啦，因为女仔就会反而觉得，哦，你欣赏呢啲，咁我梗系想变成你。完美嘅人噶啦， 你成日话我肥啊嘛，我咪瘦咯。原来唔系噶，佢哋口讲噶咋。 你咁又唔好讲，唔系嘅嘢你就唔好讲啦。 即系所以女仔就唔好一定系过瘦，我觉得都有少少肉地均称同埋健康就 OK 啦。系啦，咁另外咧，男仔又最憎系咩咧？唔可以守秘密个女仔， 系 即系乜嘢事都同啲闺蜜分享嗰啲女仔，佢好怕呢啲大嘴巴女仔嘅。原来 系 因为有啲女仔真系乜鬼都讲噶嘛，连自己啲房事都会同啲。闺蜜 share 噶嘛，即系男仔就好怕呢啲女仔噶，原来。咁我觉得边个人都怕呢大口女仔啦。 系，但系有阵时咧，即系会唔会亦都系因为所有嘅女闺蜜咧太重自己情义，觉得咩都应该要同大家分享。 但系我觉得危险噶。 系，但系好多后生嘅唔觉。 系， 好多后生。 你将你自己好多嘢讲咗俾你啲闺蜜听，唔代表啲闺蜜有朝一日唔系抢你嘢嗰个嚟嘅。 系啊，佢哋 即系因为我有好多呢啲经验啊。你以为 系 好朋友嗰、那个，其实就系嗰个嚟害你 嘅。系啊，但系佢哋会 keep 住呢个单纯嘅心。 系啊， 其实某程度上有时咧，女人咧或者女仔都有少少犯贱嘅。 系， 即系我都成日身边有好多好朋友出卖自己啦。 系咯， 但系唔知点解你硬系都会觉得呢个世界应该有希望嘅，你应该都要相信别人，你唔可以唔相信别人。 唔系相信得嚟，我觉得人都要保护自己噶嘛。即系我阿妈细个都成日教我咧，逢人只讲三分话，唔好乜嘢都自己讲晒出去。我细个都同佢讲，我话，我又事无不可对人言，佢有咩唔讲得？跟住我而家大个咗，多咗人生历练，经历咗好多嘢之后，我就同我阿妈讲，你讲得好啱。有时啲嘢真系唔需要。同人講太多嘅， 係 啊， 我所以而家咧，我都選擇咗細口咗。 係 細口咗嘅意思係，我連自己最 friend 嘅朋友咧，我都已經可能聽佢哋講嘢多咯。係啊，咁所以就唔同咗啦，已經個感覺上。 係啊，我都覺得有陣時係要保留翻少少自己嘅私隱，唔需要乜都攤曬俾所有人知嘅。 不過當然，我覺得係你要保留自己嘅嘢，即係你唔需要樣樣都講曬。但係朋友你就要相信。 唔係我坦誠，但我唔係要將啲嘢講曬俾你聽啫嘛。 係啦， 我唔講唔代表我唔坦誠啊嘛，我冇講大話啊嘛，我講少啲嘢啫嘛。即係我覺得自己真係要保留啲嘢，即係我啲過來人嘅經驗，原來我到幾廿歲。佢先發覺真係啱嘅咁咯， 係 啊，細個從懶叻咁，事無不可對人言，怕咩啊咁，跟住咪衰咯，自己咪衰過好多次先識成長咯。 所以呢啲都要留意嘅，所以唔止係日本嘅男人， 係其實所有人都要留意啦。咁、那個男仔特別討厭女仔大口講自己兩個人啲閨房嘢，更加唔中意啦。即係同男人即係趙元暢一樣咁衰啫嘛，係咯。 我成日以為呢樣嘢反而男人會講得多啲， 唔係，但係女仔都會嘅，同閨蜜。佢哋好多时会分享好多呢啲嘢噶嘛，女仔，我成日都听见佢哋讲好多嘢噶。有时我啲女闺蜜都会讲呢啲嘢俾我听噶，其实我 系 唔想知噶，系咯。 所以其实如果系咁讲嘅话，拍拖系咪要申请一个嘅证书或者一个资格咧？ 其实做人唔好咁大口就得啦。 就似游客和美景，看着你如 我无法被叫醒，越看越忘形，因应着你换行程。 Yeah, I bring my passport， 我登上我的飞机，帽子压得低，也戴上我的墨镜。遇见你就被痛击，就上瘾，我牵着你的手奔跑。Oh, what's it do？ 咖啡厅的音乐是梦在追说爱你，手机里的风景照片也全都是你。你这天的亲爱里，顺着你的小聪明，独自看着星空，不让你发现你和我的距离。 Baby, baby, 节目要对电影来年，我的行程 no play， 老板对我拉着你去打卡 beat， sorry 今天又来电就要写，我被我的粉丝要写，管他什么灰姑娘的魔咒，你要是睡美人我照样把你的唇吻破，月亮的轮廓看起来都像你的侧脸，这张爱情的签证会有时间没有期限。松开你手 I really don't wanna let you go， 亲密的享受化为乌有，回复黑板节奏，就当这个梦不配我拥有。 Oh girl you're pretty fine， I wanna make you mine。Oh girl, you're pretty fine. I wanna make you mine. Make you mine, make you mine, yeah. 是啊，大家刚刚听过的姜 B 的新歌啊，歌曲名字叫做《爱情签证申请》。翻到嚟啦，头先咧 ，Lam Lam 就同我哋讲紧一个日本嘅一个统计， 系啊， 日本嘅男人最唔中意女仔啲乜嘢咧？ 系啦，咁头先讲咗两样啦，咁啊讲下第八样啦， 好， 唔系第三样啦，第三样原来咧好多男仔咧。你以為男仔喜歡一些可愛的女仔、但是呢原來他們不喜歡女仔說娃娃音那些 BB 音的、 但是我們經常見日本綜藝節目那些哇、是 啊，因為很多男仔認為呢這些女仔這樣說一些 BB 話娃娃音呢是發姣的行為、我覺得都要配合你的外形的，因為如果你卡哇伊一點得意一點可愛一點講我都接受到，即有些女仔明明又不是後生啦是、又生得偏成熟啦，或者個樣子又生得幾補抱歉咁，咁你从扮呢个可爱娃娃音咧，真系想一锤中佢。 我都觉得娃娃音咧系某啲特定嘅女仔啦，先至可以拥有。 同埋我真系觉得好讨厌嘅，因为有阵时喺街听到隔篱台咧食饭咁，哇，做咩啊？好作状 同咧，我都當下覺得。 但我覺得有啲人好慘噶，佢在於乜嘢咧？有啲佢哋嘅娃娃音唔係特登去扮出嚟，而佢把聲真係高咗。 唔係你天生係咁，大家接受到。有啲係特登，你睇都擺明佢特登練出嚟嘅嗰把聲。 唔係，但係我就想講咧，就算佢天生嗰陣時咧，有陣時我把聲我都覺得，喂，不如唔好講嘢住啦。即係我承認係真係好慘嘅呢一班人。 其實真係好 annoying 噶，我覺得娃娃音，我自己都覺得我好怕嘅。係啊，咁另外啦，另外一樣咧就係原來咧嗱，好多日本男生咧可以接受女朋友係微整形嘅。例如，譬如講割下雙眼皮啊，即係打下 botox 嗰啲，佢哋係接受到嘅。但係如果咧一啲好明顯嘅大整咧，佢哋就係唔接受噶啦，整到蛇精女咁嗰啲，佢哋就可免則免啦，就係、是。 係而家我覺得世代轉變咗啦。 係 你可能十年八年前或者五年前，十年八年前啦，你問人哋同一個問題咧，可能人哋都覺得連微整形都接受唔到。 係 因為佢哋都覺得咁呢啲咪真係整形咯。 係 咁你已經整咗唔同自己嘅樣噶啦。 係 咁化妝咧，化妝唔同嘅得唔得？化妝唔同喎、 啊， 化妝你落咗妝都係咁樣，你冇整過任何嘢。總之你喐手腳就唔得，即係以前係真係咁。 我想話俾你聽咧，好多男仔係唔識睇個女仔有冇整容㗎。係 啊，其實 你冇發覺咩？好多人係唔識睇㗎。 除非 好誇張。我試過有幾個男仔朋友話最憎女仔整容㗎啦，但我望下佢哋隔離啲女朋友咧，咁啊全部整容樣。系啊，我发觉原来佢哋系唔识睇，个女仔又唔会讲俾男仔听啦。我谂啊，识之前已经整咗啦。咁我都有啲闺蜜女朋友，都趁老公或者男朋友出咗浮号做嘢，就偷偷地去做下手脚。佢翻嚟咧就唔知嘅，就系话啊嗱，可能啊靓咗，系啊，咁啊就冇话俾佢听佢整过咯。系啊，偷偷地嘅，因为好多都系我接佢哋，咁咪整完之后 但系。但系我想讲咧，我如果系要整嘅话，我觉得你应该会话俾身边个伴侣听嘅。 系咁，点解你觉得一定有个必要咩？ 因为呢个系你嘅坦白咯。如果唔系嘅话，其实人哋不停赞你靓嘅时候，你都心虚啦。 我唔会噶，你咗你咪哦，系靓咗啊！哇、啊，多谢咁咪得咯，有咩咁心虚啫？ 但系你身边个伴侣嘅时候，其实系应该要最坦 白。我发觉男人好多时唔发觉嘅，有时女仔剪咗头发，个男仔都未觉啊，你唔觉嘅咩？ 如果你真系唔小心整高，唔好话唔小心，你整完整高咗个鼻，跟住佢真系唔小心一锤窝咗你呢度嘅时候， 你惊俾人窝？ 即系你个伴侣，你唔知会瞓瞓喺搞一夜揈过嚟嘅时候，你起码你都要俾个伴侣即系避忌啲，又或者有啲咩事， 有边个想话俾人听自己整过容噶？大部分人都。唔想俾人知啦，有啲女仔朋友好熟嘅闺蜜都唔会讲俾另外一个闺蜜听喺边度整过啦。 嗱，我觉得 死扮自己冇整过咁啊，个个都 系。我觉得好朋友啊，唔即系咁嘅朋友啊、同事啊、唔识嘅人，你可以唔讲，因为呢个系你嘅嘢嚟嘅，你私人嘅嘢。 系啊， 但我唔知道，我觉得。瞓喺你隔篱嗰个即系一世嘅， 佢一定瞓你隔篱一世噶，你冇咁天真啦、啊，每日走噶嘛，有可能 唔系佢都系你最亲密嘅 人，有可能分手噶嘛，咁、我觉得唔需要刻意话俾你听，但我觉得你要另一半接受到先得噶，有啲另一半接受唔到噶，有啲女仔明明可能啊唔系咁深个双眼皮，沟个男朋友唔觉就走去割深啲，咁啲男仔其实唔系好觉，哎我化妆唔同咗啫嘛，咁已经可以蒙混过去噶，系咯， 所以。可能真系啊，同 埋我觉得整容呢样嘢可讲可唔讲嘅，喺我角度冇必要一定要去隐瞒嘅。 但系同埋我觉得唔知咧，我感觉上面，我觉得而家呢个世代上面已经太普遍嘅事嚟噶啦。你分分钟你揾一个冇整过容嘅人，可能难过你揾个整咗容嘅人。所以我反而觉得可能因为咁样，所以呢一个调查就话我唔介意咯。 Anyway， 我觉得唉，啲男人系唔识睇你冇整过容嘅。 系， 我发觉大部分都系。好、另外啦，去到呢度啦，就去原来咧，男仔系唔中意。女仔太向往慕名牌， 啊 系啦，佢话觉得佢会系拜金女，又会成日令到自己大出血，因为佢要买名牌。 系呢、這个我都认同， 我认同呢、這个十分之认同， 系啊，因为我会觉得如果佢真系好中意名牌嘅话，咁首先就一系佢自己够钱自己买啦， 系 啦，如果唔系嘅话，咁你都知佢系个咩人啦， 同埋贪慕虚荣嘅，大家会觉得 系啦， 系啦， 如果佢只不过一个半个嘅话，我觉得 OK 噶， 系边个唔想买啊？即系或者你好勤力工作，辛苦储钱去买，我觉得系 OK 嘅，而唔系下下乜嘢都要系名牌咯，因为我觉得买名牌要量力而为，因应自己嘅经济能力噶嘛， 尤其是有啲人咧。真係可能會不停瘋狂貼卡， 係啊，有啲會屈個男朋友或者老公買噶嘛， 係又或者等嗰陣時，即係越每個月褪嘅時候慢慢褪，喂，即係你。会越碌越多嘅喎，越滾越大嘅嚿錢， 係， 所以真係好危險噶， 冇錯。 瘫痪败了花，似属于昨晚。嗯，梳化堆满衫，两件飞上了吊架，掩着脸左边可有人刚刚加好艳。我宁看有你，却在单从后逐渐接近。再试探，怎么忐忑得惊？八餐半挂花，咖啡粉有吗？半杯水够吗？大半晚的气喘不够，此刻尴尬，奶色浸满他，有些手震吗？情人别随便附着加野情债，你应该走得满足，但再话大门极重。We can kiss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到底爱情究竟是几多人的份量呢？有些东西哪些可以讲哪些不可以讲呢？全部都好像要学习的。刚刚是听过叶巧林的新歌，新曲的名字叫做《二人份》。今天呢 Lele 会跟我们讲的就是，喂，日本的男性究竟有些什么是不喜欢女仔的呢？先听一节11点钟新闻，转个头回来继续谈。 否对任何形式的性骚扰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总会亦都已经订立防止性骚扰政策和相关指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553点，跌3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93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17，瑞士法郎0.911，加元1.31，人民币6.558，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9.16美元，卖出1890.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早晚稍凉。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家偷了你的资料，想做什么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还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几时是最后？边个知啊？ 将来好多嘢都未知嘅，有啲嘢趁可以做，快啲做啦！ 一首挽歌可以断了肠。 例如 Nowhere Boys 今次就系本住找紧还有摇滚嘅年代，大声咆哮。作曲編曲 Nowhere Boys， 填詞有余佬阿 Ben， 監製謝國維。今個禮拜新打入中文歌曲龍虎榜第二十位 ，Nowhere Boys 最後的搖滾。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逢星期二晚十點到十二點， 香港電台第二台 ，Now Now 魔力敏感時刻。一个新闻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 冇错，我哋就喺度头先一路倾紧日本一个票选咧，将啲男生票选十大最憎女仔做嘅嘢或者女仔嘅特征嘅。 嗯， 咁我哋数咗一半啦，咁另外继续数落去啦。咁原来咧有大部分男仔咧，呢啲系头嗰几位嚟噶啦，开始。 嗯， 就原来咧男仔系好唔中意一啲癫癫得得嘅女仔， 我 成日喺街度大吵大闹、 哦， 或者中意讲粗口。 哎， 系啊， 好、哦。 唔系，但有啲男仔又欣赏一啲大癫大废嘅女仔噶嘛？ 佢哋觉得呢啲叫真性情，系咯，豪迈。 系唔系大癫大废同癫癫得得，我觉得系有分别嘅。 系 系啦，大癫大废系真性情啫，我觉得比较率直，即系好似茉莉咁，我就欣赏茉莉咁大。大情大性嘅， 多謝。 係啦，咁就我覺得唔同癲癲得得係唔同啦。 癲癲得得咧， 癲癲得得，我諗加咗啲神經質落去。 係咯，就係想講，同埋就係你估佢唔到，或者佢突然間無啦啦喺街度發脾氣。係 啦， 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就唔只係你嘅真性情，唔 係 嗰啲叫咩啊？ 同埋成日喺街又嘈啊，又大吵大鬧，不理場合啊嗰啲咧。 呢啲直情加埋咗你唔尊重別人，加上唔尊重自己，因為人哋望嗰個係望你， 同埋冇禮貌咯，係啦，即係不理咩場合，亂咁大聲講。同埋讲粗口、其实我都点讲呢，其实我唔系介意人哋讲粗口、但系我会怕一啲好优雅嘅女性或者你唔会諗到佢讲粗口嘅人呢，突然之间原来粗口难舌囉。同、埋我觉得你要系分场合囉，因为我哋大家都讲过粗口，我唔够唔会话我自己冇讲过嘅、但系我发觉有啲人系唔理啊，有啲新朋友啱啱识嘅、即系好似我见到一啲女性朋友呢，我啱啱识冇耐，佢會突然之間好似好熟咁，就喺我面前講粗口噶啦。咁、我就會哇做乜嘢啊你？咁我覺得因為我同你好熟，你就話講啫。即係我同你唔係好熟，你咪唔應該咁快嚟俾我知你講粗口咧。或者你可能覺得你係真性情，但係我始終覺得一個 傾耐咗先啦。 女仔講粗口始終都係唔好睇啊。即係男仔自己都成日講粗口噶啦，但係唔會中意女朋友講咯。 係，咁所以我覺得頭先你講得好啱嘅，真性情同癲癲得得係兩樣嘢， 同埋唔理場合啊。 係啦，所以我都覺得咧，即係如果你哋係一啲咁樣嘅人嘅，或者一啲小朋友或者女士們，你係咁嘅話咧，都真係嘅，因為有陣時已經唔再係話喂咩啫，我覺得咁就咁啦，咁係佢唔啱啊嘛，收翻埋先講，翻到屋企先。 我都有個朋友係一個阿太嚟噶，都斯斯文文嘅喎，咁、突然之間有人喺車度咧。突然间就无啦啦爆咗一句好粗嘅粗口咁喺度讲嘢，哇！做咩你突然间你由阿太变咗红兴十三妹嘅？我话咁转变突然间咁大嘅，咁佢真系唔觉意唔为意地咁做咗呢啲嘢咯。咁、我觉得咦咁奇怪嘅，同佢个外表系完全好反差好大啊！ 我谂佢嗰次一直好激动， 系啊，我就呆一呆咁望一望咯。即系我其实都唔赞成大家有讲粗口嘅习惯嘅，即系我唔介意你讲，但系唔好养成一个习惯。 係啊，因為好多時候你會不自覺地你就會爆咗出嚟喺啲唔適合嘅場合。 係 係啊， 成日都講自我修養 啊 嘛。 係啊，尤其是我哋做依行嘅人更加啦，一定要好習慣自己唔好係去講粗口咯，因為唔覺意講咗就好大鑊㗎啦。 尤其是呢個係日本嘅調查啦，日本人更加唔會講呢啲嘢，因為佢哋覺得女仔應該好優雅嘅， 要斯文㗎嘛， 好斯文嘅，好文青， 同埋比較日本人更加內斂啊。 係啊，所以呢一個佢哋對佢嚟講應該係更加高分嘅 要求。我覺得係啊，因為而家係頭嗰幾位嚟㗎啦，開始一路數落去。咁跟住另外啦，就頭嗰第四位啦，佢哋就話最怕啲女仔係太自我中心，淨係關心自己嘅利益。跟住個座右銘咧就係我永遠都是對的。咁啊，男性咧普遍都根本無法咧同依類女仔溝通嘅。 係，如果係咁講咧，日本人咧即係呢個都已經算講得好厚道。 係，因為日本女仔不嬲服從性比較強噶嘛，佢哋男性嘅形象比較鮮明噶嘛，係咯。 我點解咁講咧？佢頭先咧引述嘅説話咧，根本上我一諗嘅時候，我聽完之後就話個女仔自私。 係。自我中心其实咪即系公主癌咯，好明显。 系啊，跟住之后同埋头先下一句系咩话？你话佢自我中心之外，仲有 我永远都是对的。 咁呢个咪自私咯？ 我永远都啱嘅，咪系咯？好多女仔都系咁，啲公主病女仔咪咁。 但系 sorry 啊，呢个世界上冇一样嘢系你真系全世界都系你一个人啱嘅，即系冇一个人。 呢啲系根本就将个男朋友唔系嘢嗰啲女仔咯，或者啲男仔真系爱你爱得好紧要，任你去系冇嘅啫。如果唔系冇可能噶， 系，所以我觉得无论任何国籍啦，唔止系日本嘅，任何国籍嘅女仔、男仔，全部都系。 其实大家都要互相去沟通，互相去迁就先得嘅。如果一段感情咧成功嘅话，我觉得 你可以有自我，即系有你自己， 不能自私， 系唔系自私？ 系啊， 你可以坚持自己坚持嘅原则， 系， 但系唔系要所有人去就你， 系啦， 呢啲唔系叫原则， 系啦，因为互相忍让、互相体谅咁先。可以去成就圆满一段关系咯，系啊。 闭上眼，你看到吗？发梦结局永是得一个，在最美也是醒来这结果。碰到怪兽攻击我，在某夜某地拼命的不可，令每晚也滴血，不知如何。偶尔会胜出，同行同可。也会有痛楚，都有坎坷。做梦的一个，就在漆黑上课。做梦当中一刹那，是恶魔。做梦不止我，做梦一起走过，每次的经过。就像去梦游的转播，试过放弃，试过多，爱梦里面发现不止我，在每晚也未失眠，不再多。尽壮丽宇宙的银河，在这最美世界找到你我，各有各山坡，同爬辅助。每晚那风景，千个风波。次的经过，就像去。 是小花谭杏蓝的新歌，歌曲名字叫做《陀螺》。好啦，到底日本男人仲憎呢女人咩呢？ 系啊，而家讲到头三位啦， 都已经数晒噶啦噃。 仲有啊，未数完，我数咗七样咋，原来系啊，原来咧呢个第三位咧就系咧佢哋最唔中意咧大洗个女仔。 哦， 咁呢个我觉得大部分男仔都系噶啦，唔系日本啊。 其实我觉得唔好话男仔啊，女仔都唔中意男仔大洗啦。 系啊，佢话觉得女仔如果大洗咧，成日花钱买嘢咧，即系唔节制咧，就系冇自制能力。 同埋你谂下啦，如果佢真系咁大洗，佢洗到收拾唔到个烂摊子，你作为一个男朋友，你帮唔帮 佢？ 佢 唔系啊，佢大洗唔代表佢收拾烂摊子，有阵时佢揾到佢可以大洗噶， 但系 唔一定会系入不敷支噶嘛。 诶、我觉得大洗嘅话，如果嗰个人真系揾到嘅话、我就觉得唔使理佢。但如果佢唔系嘅话咧，咁之后个烂摊子咪又系男朋 友。我觉得佢大洗唔系使你钱就得啦，你唔好理佢啊。 系啊， 佢有能力自己买咪得咯。 系，但系所以我就系话啦，如果大洗就我使阿妈钱嘅，即系我之前睇咗一套电影叫整容液啦，咁、跟住佢不停问阿妈攞钱去整容啊咁嗰啲，咁、我就觉得你唔应该啦，即系你一系就使自己钱， 系 系啦，就唔好话自己搵唔够就使人哋啲钱。 系 系， 我都男朋友，因为我自己都大洗嘅。咁、我都覺得係唔啱嘅，我自己之前我都要改嘅。 誒，仲有， 因為我都係唔節制地成日亂花錢，買咗啲好多唔應該買嘅嘢。 係，仲有我都會覺得一樣嘢就係、如果當你大洗，你揾得到還揾得到，你要為埋將來去準備。 係啊，都唔應該啊，所以 如果你 積谷防饑啊，係， 如果你都已經 經過今年我識嘅， 係咪啊？你識㗎啦。 經過咗今年之後，我明啦，終於 係啦，所以我就覺得咧，如果你完全就係為將來打算埋啦，先至大洗，我覺得你 OK。係，你冇諗。想过将来而去大洗，咁就唔 OK。 同埋大洗唔好用尽咗你自己嘅财产，我觉得 系 系啊，即系你适当地大洗系 OK 嘅，我觉得。只要你唔系花人哋嘅钱，我觉得冇问题嘅，系咯。你估第二位咧，其实咧呢个我又觉得几得意嘅。原来男仔咧最怕咧酒品唔好个女仔。 哦， 系啊，系话饮醉咗之后会发酒癫嘅女仔，佢哋好怕，因为控制唔到。 嗯， 但我发觉好多人咧饮咗酒之后咧系判若两人嘅，唔系净系女仔啊，男仔都系嘅。 系， 系啊，我都好怕啲发酒癫嘅人啊，不论男女啊。 我就系因为知自己系发酒癫， 你会噶？ 我会。所以我就盡量而家咧好少飲酒，個個都會覺得，唔好俾佢飲啊，佢唔飲噶，或者佢飲好少，因為一來我係嗰啲好奇怪嘅，我唔係識得品嚐酒嗰啲人。 係啊，我都唔識嘅其實。 係啊，所以啲人一嚟我真係當水飲。 跟住我 又唔可以当水。 我饮下饮下会醉噶， 吓，即系你会醉酒饮，同埋会发酒癫嘅人啦，真系。所以你系唔应该饮酒啦。但系你会饮几多先会醉咧？冇咧， 好快。 即系你唔饮得啦，好明显。 我由细到大都系一个唔饮酒嘅， 系 大个出嚟做嘢之后咧，识咗班 friend， 佢哋好中意饮酒， 系 跟住之后我就开始去 学。 又或者試下酒究竟咩味嘅呢？ 其實我覺得酒唔好飲噶， 好老苦 嘅。係啊、 cocktail 我就飲。 哦 ，cocktail 易入口嗰啲。 係啦， 嗰啲仲死快啲，死於無形，因為太易入口。 係，即係好多人都成日咁同我講。 係啦， 即係譬如我見到哇，我飲呢只咁，我啲朋友就喂你都係唔好飲呢只。 喂，譬如我俾杯 cocktail 你，你飲幾多杯就會醉咧 ？cocktail， 譬如一杯 cosmopolitan 咁。 cocktail 反而我又反而會可能慢啲醉。 係。 我諗至少可能三杯到。 三杯好少嘅啫喎。 三四。因为系啦，点解咧？前设就系我唔会追其他酒 嘅， 即系有啲人，譬如可能饮威士忌，我突然间又嗒一啖，跟住有啲朋友饮啤酒，我又走去嗒一啖。 你沟酒梗系易醉啦，傻婆！ 我以前细个真系唔知噶，跟住我觉得喂，你嗰个好似几好味，攞嚟试下。咁因为以前咧有段时间好兴就系楼上铺头嘅 party 一啲嘅酒铺，咁啊有埋 cocktail 啊，有晒任何嘅酒，就俾大家生日啊，好开心啊，每人都可以拣唔同嘅酒饮嗰啲噶嘛。咁我就觉得好新鲜啊！每一样嘢都，喂你嗰个咁靓嘅，喂你嗰、那个哇好苦喎、啊，咁 样样都饮你就大镬啦。 系啦，就介绍我唔苦噶，你试下，咁试下试下就冧啦。 系啊， 所以自此之后咧，我而家大个咗之后好少饮酒。 我就好少发酒癫，我从来都唔会嘅，我系净系饮开心嘅酒嘅啫。如果我唔开心，我真系唔去饮。 乜嘢叫开心嘅酒啊？ 即系我唔会唔开心走去饮酒咯，饮完之后你就喊哭喊哭，或者个情绪仲差啲咯。即系我出去同朋友玩，我一定要 make sure 嗰日系心情好，我先去同大家饮酒，咁我就会好开心。地去玩啦！ 我都觉啊，溜溜你讲得啱啊！我而家谂下谂下，每次咧一冧咗嘅时候，或者我醉酒饮咧，都系我唔开心嘅时候嚟嘅。但我喺大家面前继续扮开心，咁跟住我扮下扮下，自己都真系唔开心。咁你饮饮下嘅时候，越放越大。 系啊，你饮醉咗更加唔开心噶，所以我唔开心，我宁愿唔出去。系啊，好彩我就饮得嘅，我就唔会发酒癫嘅。我饮醉咗，我最多就彩龙出声嘅啫，或者傻笑咯。 或者都唔系，我收翻头先嘅说话，我大部分时间都系唔开心先追酒饮，但系有阵时咧，我嘅开心就系因为见到成件事好快乐，而唔小心咧饮下饮下亦玩又玩多咗， 唔系因为你开心嘅醉同唔开心嘅醉系会。发展出你唔同嘅做法嘅性格嘅， 但系个比率咧系好大嘅，八成嘅时候系唔开心嘅，得、 嗯、 两成系因为我开心而饮醉。如果唔系其余嘅时间我开心嗰啲咧，我系会好节制嘅。 系 系啦， 通常我唔开心我一定唔出街啦，打死我都唔出噶啦、 嗯， 我费事咧就俾人睇到我自己失仪，话、 嗯、 睇到自己唔开心又惊自己会喊，所以咧我净系饮开心酒，系啦，我觉得呢个好重要嘅， 呢、這个好好，大家都应该要正确地。 系啊，同埋好怕嗰啲人咧饮醉酒好多嘢讲啲啊，捉住你不停口噶嘛，喷到仲要喷到你一面口水咧、 啊。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啊？不停讲。 系啊，我试有个醉酒朋友啊，我话我送你翻屋企啦，我送完佢翻屋企，摆低佢，跟住话我送翻你翻屋企啊咁。我话唔使，跟住佢真系唔俾我。走去送翻我翻屋企啊！跟住上咗嚟我屋企坐喺度讲咗三个钟头嘢啊！ 我都想讲咧，我遇过啲朋友咧，就好似咧咧话斋，不停追住同你讲嘢啦。你知唔知追到系点啊？好难得地撇甩佢啦。譬如我喂，我去洗手间先，啊边个边个嚟陪佢倾偈咁。我约 yes， 我走到啦。佢会企咗喺厕所门口等。 我同埋好怕饮醉酒有暴力倾向嘅人啊！即系系啊，嗰啲就我觉得要唔好饮醉啦， 一定要戒酒啦， 要唔好俾自己饮醉咯。真系你轻浅尝就好啦，咁咯。咁第一位，我觉得呢个咧，男女都会发生噶啦，就系、是、咧，原来咧男仔咧系唔中意女仔食烟啊、 嗯。 第一位嘅系， 我觉得一系你就自己男仔自己都唔中意食， 系 你唔好自己中意食，你但系就唔中意个女仔食， 系 因为我觉得人系 我觉得啲人咧有阵时真系好唔公平噶， 系啦， 男仔食烟好地地，又话女仔食烟又唔好睇啊，核突啊咁噶嘛， 系啦，一系平等啲，你除非你自己都唔食咯， 系 你自己都唔食，你可以话人， 系， 但系如果你食嘅话，唔该你唔好。出声啦， 系，但我真系见有啲女仔食烟食得好优雅嘅， 系 啦，咁当然喺呢度都唔鼓吹大家食烟啦，食烟有害健康啦，咁系啦，当然唔食就最靓啦。 我哋意思同溜溜带出嘅就系应该要公平对待每一个人， 系 啦，而唔系鼓吹大家食烟， 冇错。 系咁啊，所以喺呢度咧都讲晒咧，即系好多啊，日本 男仔咧票选咧最唔喜欢女仔做嘅嘢，其实女仔又票选翻唔中意男仔做啲咩？ 咁 我 下 我哋下个礼拜先同大家讲啦。 这天色会渐变，但黎明来时都向你装各种鬼脸。你一照对我哼歌表演，同样会挨近你的肩。你话明天，就算将千变万变，亦何其平凡，分吃半分凉面。说句笑笑，半天多想念，就这么不要力欠。 咁啊，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互相尊重对方。 冇错。 系啦，咁啊，啱啱听过嘅何雁诗嘅歌曲，一阵间咧十一点半翻嚟有溜溜友情牌。 系。 今日嘅溜溜友情牌嘉宾系一个谢依嚟噶。 冇错，就系德泰人中天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前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出席本台电视节目《视点三十一》时，被问到会否有机会再参选特首，他回应话目前冇。在节目上，梁振英亦都被问到当年因为家庭问题不竞逐连任，近来为教育界等事出心出力，是不是没了家庭顾虑。他说自己去年在世界各地做不同工作做得非常开心，但见到香港发生的事，例如8月3号有人将国旗除低扔入海中，形容是十恶不赦的事，亦都见到有大批青年被激进化，自己作为香港人见到这些问题不能够坐视不理。基本法委员会原主任乔晓阳表示，去年六月香港所发生的活动对香港的危害越演越烈，突破一国两制的底线和国家安全，中央是在一忍再忍，忍无可忍，在不能再忍，再忍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下才出手，是中央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责任所在。 姚晓阳在本港出席基本法颁布30周年法律高峰论坛。他致辞时指出，香港是实行行政长官制，中央和特区的关系是透过基本法确立授权，而不是中央和特区分权，强调特区权力不能对抗中央的权力。他又说，要以国家立场看待基本法，要以中国人的身份去理解，才能够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今日起一连两日，维园年宵市场摊位公开竞投，上周60个竞投的摊位中，最高成交价10,000元，亦有部分摊位无人竞投。人称桃花大王的刘海涛以10,000元投得维园近天后路口的58号档，又成功投得另外8个摊位，目标希望投得22个摊位。他说，疫情下港人无法外游，相信市民会留港行花市，成交价都较往年普遍的5万至6万元便宜，因此会竞投更多摊位。另一名贩商表示，担心疫情下鲜花未必能够送抵香港，亦都未必有太多人行花市，最终无竞投摊位。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主席昂山素姬发祝贺信，祝贺由他带领之下在近期举行的选举中蝉联执政。习近平在信中表示，相信缅甸在昂山素姬领导下，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一定会在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成就。习近平指出，中缅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今年是两国共同庆祝建交70周年。新型肺炎疫情发生之后，两党两国用实际行动诠释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精神。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667点，跌2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01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24，瑞士法郎0.912，加元1.31，人民币6.558，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86，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5.49美元，卖出1,886.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嘅 QR code， 走个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回忆流年旺角街头的青春岁月，音乐说。 原来平淡日子就是最真实的幸福。音乐说，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喂，有本好嘢俾你睇啊！ 哇，香港漫画有咩咁好先？ 犀利啦！香港漫画行走江湖，讽刺时弊，温情小品，样样皆能啊！比起日美漫画，绝对唔输蚀噶。 果然系港漫 fans 啊！等我介绍翻个好嘢俾你啦！香港故事专访十二位本地漫画家，除咗睇港台电视，一定要上埋港台网站纯粹绘作，嗰度嘅精彩追加内容同短片实啱你啊！ 香港电台网站 Web Plus 纯粹绘作有香港故事，我们的漫画家。 逢星期二晚十点到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我呢敏感时刻。 朋友唔嫌多，今晚识多一个 Now Now 友情牌。 又到十一点半，撩撩友情牌呢个环节， 冇错。我今日呢位朋友咧，我谂对大家咧都会好关心佢所讲嘅嘢嘅，因为对大家都有影响，大家都应该要认知嘅，就系、是、一位脊医嘅朋友啦，佢就系 Doctor Antonio Wong 黄俊华脊医嘅。 Hello Doctor Wong， 多谢你先。 系 Hello 大家好。 系你令我哋咧就会咧个感觉上面咧好似免费。即係增進咗好多知識。 咁係啊，因為我發覺好多人咧都脊椎有問題，因為姿勢唔正確，所以有阿 Doctor Wong 喺度咧就可以解答大家好多個迷思啦。 同埋咧，成日感覺上咧睇脊椎嗰啲脊醫啊、骨科啊，勁貴噶嘛。 係。 而家大家聽住， 所以 係 好發噶。 大家聽住呢個訪問嘅時候，就有好多嘢就覺得，冇 錯， 學多啲嘢啦。係 啦，嗱，其實我好想問 Doctor Wong 先嘅，點解當初你會？揀選去讀脊椎咧， 係咪真係有錢咧？咪揾得多咧？ 同家庭醫生有咩分別咧？ 其實點解最初會揀讀脊醫咧？呢一個係一個好得意嘅原因嚟㗎。其實咧，去到脊醫學校嘅時候咧，大家都會分享呢一個環節，就係、是一入到學校，大家都會問大家點解做脊醫啊？咁有少部分嘅人嘅答案就會話俾你聽。我爸爸是脊醫， 哦， 一成到啦，另外嗰九成咧，全部同一個答案嘅，我睇脊醫睇得太多啦， 哦， 咁你自己咧？ 我自己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打柔道比賽嘅時候整親得實在太過多，咁、所以咧睇醫生咧真係久病成醫嗰一隻嘅，咁睇得耐咗，咁就自然會有一個諗法、就是，就係我會唔會自己學埋會比較好啲咧？ 係，我貢獻咗咁多喺脊醫嗰度，我係時候要攞翻啦。 當然唔平啦，我明 白。喂，你學你個學費平啊？ 貴啦，定 係喎？咁但係你讀嘅過程其實辛唔辛苦咧？同普通讀譬如外科內科嗰啲係咪有分別㗎？ 個分別都幾大㗎。咁、其實咧大部分人都唔係好認知脊醫係啲咩嚟。 係、你解釋下俾大家聽啦。 如果你一個 general concept 咁樣咧，脊骨神經科醫生咧，基本上你有啲人會問喂，你係中醫啊，定西醫啊，定係咩醫嚟嘅咧？咁到底咁其實咧喺問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個 concept 就係、是、你會唔會問個牙醫到底你係中醫定西醫咧？ 唔会， 唔会噶嘛？ 呢啲白痴问题，可能莫莉会问我。 我都唔会问今次，系啦，今次我都唔问，因为我问第二啲准备，准备定。 牙医就系牙医，脊医就系脊医。咁、牙科咪牙科咯，脊科咪就系读脊骨噶咯。咁、但系咧，其实我哋读书嘅过程咧，同牙医有啲类似。我哋西医要读嘅诊断嘅嘢咧，我哋都读咗大部分嘅。 系， 因为咧，对于脊骨神经科嘅问题咧，其实好多嘅西医问题都会同我哋嗰、那个。范畴咧系有重叠嘅， 系挂钩嘅，其实 系啦，因为譬如一啲痛症有机会原来系嗰个内脏引起嘅，所以你会以为自己痛，原来你有肾石，你都会腰痛嘅，咁呢啲咁嘅问题就令到我哋嗰个读书嘅过程咧，我哋要读大部分西医要读嘅诊断嘅嘢，系啦，我哋亦都要读一啲当然脊骨神经科嘅专门嘅手法啦，系啦，亦都要读一啲譬如一啲嘅肌肉啊、韧带啊、佢哋嘅治疗啊、复康啊、护理啊。脊骨矫正手法啊，呢啲都当然必须要读啦。咁、另外咧，由于脊医本身系一个，即系我哋都会叫脊骨神经科医生啦。咁、其实咧，大部分人都会有一个谂法，就系我要揾你攞个问题嘅答案啊。咁、但系咧，我哋系一个唔开药嘅医生。 系 咁变相我， 所以止痛药都会啩？ 只医人唔开药咯，都话 唔开药噶，止痛药都冇噶， 冇嘅，冇嘅、哦。其实医生呢个字咧， 咁点解我要睇只医啊？ 你要好翻， 你腰骨唔好咧，咪要揾只医咯。 系啊，但系你就用其他方法去令到佢好翻嘅。 系啦，其实基本上咧。哦醫生呢一個字眼呢應該同大家講嘅就係、是、一個俾診斷你嘅人，係一線嘅醫護人員就俾到診斷你嘅。咁俾到診斷即係咩呢你有一個唔知點解嘅問題、嗯、你想搵個專業人士去問，咁你就要搵一線醫護人員啦，即係譬如西醫啦、中醫啦、脊醫啦，咁佢哋都會可以幫你哦。譬如、哦、我而家我指住我個膊頭，我呢度痛，咁、啊、我可以咩原因呢？我、哦、原來個原因可以係膊頭嘅關節啦， 嗯、 可以係頸椎引起啦， 嗯、 可以係心臟病啦。咁、哦、所以呢一啲咧就係、是、要一個問醫生嘅過程，我哋會俾個答案你。咁同時咧、嗯，我哋都會俾埋嗰個治療你。咁當然啦。譬如如果你嘅問題係真係需要用到藥物嘅，咁、 嗯、 我哋咪轉介你去開藥物嘅醫生嗰度咯。 哦、你會診斷咗係關心臟事，佢就要睇心臟醫生啦。 係啦，正確嘅轉介都係一個一線醫護人員必須要做嘅嘢嚟嘅。 哦， 係啦，咁啊，譬如咁我真係唔開藥喎，有啲嘢我又想搵啲嘢食喎，點算呢？ 黐線咁搵藥食。 咪有啲人好得意㗎，一個嘅 好食藥好似冇睇過咁嘛。 又或者呢，你其實可能你俾一種冇任何藥效嘅藥佢食，佢食完佢可能話俾你聽佢舒服咗，佢心理上面個舒服㗎嘛。 係咁所以好多時呢喺呢個時候呢咁唔係一定要藥物食咗落去先有用㗎嘛、 嗯。 你有乜啲食物食咗落去都會有用㗎嘛。即、哦、係譬如好似中醫都有藥都有食療啦。咁我哋脊醫呢其實都會讀好多嘅營養學嘅，喺、 哦、 營養學裏面咁，譬如哦，原來你而家係有麻痹嘅問題、哦，麻痹嘅問題原來喺身體用多咗維他命 B 嘅、 哦， 咁、 哦、 我哋就會教你喺飲食度食啲乜嘢有維他命 B 嘅食物去取代啦。 哦，咁、哦、即係豬骨係咪補骨噶？ 咁你食多啲豬腦啦，莫莉， 我食咗都咁燉，應該冇夠。但係我 豬骨補到骨。边个话补唔到啊？不过肥啫嘛， 我真系真系得噶。 咁唔系你明喎、啊？咁点解人哋啲孕妇生完仔之后要走去煲猪脚姜啫？ 哦、啊，我以为啲骨胶原嗰啲咋？ 呢个系嘅，但系你要明白一个古老嘅智慧，嗯、原来醋系可以带你身体吸收比较多嘅钙。咁、嗯、所以其实 系、啊、大肚婆流失钙嘛。 系啊，有啲中医嘢其实西方医学系解释到嘅。 嗱、啊，你我问啱问题啦， 好啊，你继续问啦。 所以呢、這個咪就要問醫生咯。 但我想問一下咧，有啲乜嘢嘅病先至係你嘅範疇，即係脊醫範疇，例如骨刺算唔算係你嘅範疇嘅咧？ 當然啦、嗯其實應該咁樣講啦 ，practical 實際嘅大部分人嘅痛症就會睇脊醫啦，因為基本上你總之， 但一定關條脊骨事咁樣，可能唔 係。咁唔係，你手指痛、腳痛咁樣都可以噶。我今日、譬如我今日醫咗好多個腳底筋膜炎啊、肩周炎啊咁樣，咁呢啲唔係喺個 spine 嗰度嚟噶嘛。 咁、你哋同骨科有咩分別啊？如果咁講， 骨科醫生咧，本身佢係西醫，西醫嘅專科醫生，所以佢哋先要讀西醫，跟住再專喺骨科嗰度嘅。我哋就直接讀脊骨神經科，咁、所以其實 唔使 完成西醫嗰個樣， 完全係兩樣嘢嚟嘅。但係咧、反而你就話，哦咁，我一個病人咁樣，我應該點樣諗呢件事咧？咁、我其實痛，我睇邊個咧？咁、其實咧，應該分翻兩個立場，因為骨科醫生係西醫，佢開藥，佢做手術，咁、即係其實咧。佢就係你有啲咩症狀，佢幫你拎走佢、你有啲乜嘢問題存在，佢幫你動手術嘅人，佢、未必會幫你揾形成問題嘅原因嘅。 哦，去解決啫，佢就唔理你點樣嚟啦。 佢真係一個西醫。咁、咧，即係譬如你好似你去個骨科醫生嗰度、原來你今日要嚟開咪啦，但係你痛到坐唔到，你要打止痛針，你要食止痛藥，咁、你去個脊醫度就做唔到呢件事啦。因為佢人哋就 expect 西醫要即刻俾到一個。 但我去你度，你就會揾出我點解會痛啦。 係啦，但係個問題係原來你轉頭開咪，我而家同你揾點解，我仲 send 你去照 X 光片照磁力共 振，做唔切啦， 做唔切啦。咁、我可能仲要同你討論你日常生活習慣，跟住仲要幫你 test 邊條神經線窄到邊度， 又要揾啲原因點樣去治本啦。即係 冇錯啦，即 係 生活上要做啲乜嘢改善啊、我要幫你將邊啲嘅關節拉鬆啊，邊啲肌肉強化，做運動啊。 呢個就係成個 plan 嚟嘅。咁所以其實嗰個立場上咧，我哋係揾你個問題出喺邊度，試下幫你改善，用一啲非藥物同非手術嘅方法， 係改善到就最好啦，唔使再轉介去專科啦。 就係啦，咁嘅骨科醫生咧就係唔使揾你嘅原因嘅，你痛咪止痛藥佢咯，你有骨刺咪割咗佢咯。相對地，譬如我哋會幫你揾骨刺的成因，不要再令到它变大，有没有办法令到它不要打搅你和你共存、即是我们那个模式是不同的。 明白。喂，那我想问呢，啲医生呢咪成日会见死尸嘅，你哋要唔要㗎？我会俾条尸你研究晒佢啲脊骨啦，啲骨点样排列啦。 咁呢个是一个很恐怖嘅古仔嚟㗎。其实呢脊骨神经科医生呢係其中一门嘅读书嘅、医学里面呢係见死尸见最多。 啊、真的噶， 系 即系反而发腰冇咁多， 哦咁啊唔会，发腰多咁多， 系咯 系啦。但系咧，我哋想当年咧，读书嘅时候咧，又要勾翻起啲伤心回忆啦。吓、几乎每一日读书都有三个钟头会喺解剖室嘅， 哦、 后三个学期全部都系日日都系咁样噶啦。咁点解咧？嗱、 你惊唔惊嘅初初？ 惊啦，咪玩啦！ 惊 噶，会有人唔惊 嘅？有啲人系唔惊噶，会噶， 见惯嘅咩？唔系嘛？ 我唔知喎。 嗱，佢哋咧个铺排都做得几好嘅。最初头一个学期，佢先教你喺书本上面读咗啲骨头，每一嚿边个骨甩头边度有神经线有机会走出嚟，边个骨甩头叫咩名？咁跟住咧读完啦，跟住然之后咧实物你入个解剖室嗰度，啲尸体冚住嘅。俾一啲嘅塑膠模型你睇嗰啲骨，過一堂變真嘅人骨，咁跟住你就要 有肉定冇肉噶？ 冇嘅冇嘅，已經係標本咗噶啦，已經係 即係骷髏骨頭 skeleton， 係啦，冇錯啦。咁跟住然之後咧，你就可能係讀咗一小段時間，咁樣就其實醫學校好快嘅，咁兩個禮拜已經測咗第一個驗噶啦。 嚇咁快？ 係啊，咁你認識咗嗰嚿骨係喺邊度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會開始去做解剖噶啦，已經。咁、但係佢哋嗰個解剖咧，點解我哋要做解剖咧？當你可能指住一個部位，譬如背脊啦，話俾我聽，喂，我呢度痛、 你都要知嗰度係咩地方、 啦。你首先要知由外到內有可能有皮膚、有脂肪、有肌肉邊幾條，有邊條筋，有邊嚿骨，有邊條神經線，再入啲有邊一啲嘅內臟有機會反射到出嚟。咁、所以件事就係、我哋基本上個病人隻手指一篤落去嗰個位， 你就知 我哋已經要。諗咗好多嘢㗎啦，咁譬如 包含邊幾個地方？ 係啦，我哋嗰陣時讀書係點讀嘅咧？學咗一個部位，咁啊跟住然之後就即好似做功課咁嘅。嗰、那個教授咧就會喺上堂嘅時候咧，大概每堂三個鐘度啦，佢用兩個半鐘將一個部分拆開啲皮，整走啲脂肪，逐條肌肉揾出嚟俾你睇。咁就係 條肌肉揾出嚟啊！ 係啊，咪但係佢哋個鋪排好好嘅，佢哋咧第一堂我嗰陣時仲幸福啲添嘅，因為嗰陣時咧我咁啱第一堂派中嗰個屍體咧留咗封遺書喺度嘅，嗰封遺書咧就係寫低咗話，哦我生前就倒垃圾嘅，但係就扭親。翻唔到工，即系医好我嘅，所以我死后咧，我要捐我出嚟教你哋。咁、但系咧，最感动嘅地方系你真系睇到嗰封嘅遗书咧，英文字母全大街，串错字错 grammar， 你就真系知道佢系一个乜嘢人啊。咁跟住咧，耐唔中就会有啲尸体咁好咁样摆低封遗书俾你啦。咁、最初头咧，你就系喺头嗰几堂就系喺佢个身体度学啲骨嘅模型啦。跟、住然之后咧，第一个学期学背脊。即是反轉了的、你就相對地沒那麼怕、學了背脊先、那你譬如第一個學期你是學背脊的，你湯的時候是學背脊，你讀內臟病你讀背脊，你讀可能是其他科，每一個科都是讀背脊、那就可能早上、就學怎樣湯，下午就找個同學仔 pair up，跟住大家摸翻，呢、這個骨位應該係呢個形狀嘅，喺呢個身應該喺邊度，咁就喺度摸，咁、跟住然之後，我要矯正呢個骨頭，用120磅， 即摸同學仔啊， 係啊，摸同學仔噶， 女同學你咪好著數啦。 咁我都俾佢摸返㗎嘛。 即係掂完屍體之後摸個同學。 咁我叫你唔洗手㗎嘛。 喂我聽你咁講，會唔會有啲同學真係頂唔順跟住就退學㗎？ 其實呢 有的，不過其實大部分你入得去讀的，你都知道頭三個學期每一日都要入去，你有曬心理準備， 同埋咁多人一起個膽又大少少嘅。 這個多人是很重要的，我哋咧兩個半鐘頭睇教授點湯。半個鐘佢叫你湯到同佢一模一樣， 哦， 教授啊， 嗱，煮飯都唔得啦， 同埋最慘嘅地方 切只雞都切唔到出嚟啊！ 我間學校咧80分為之合格，即係咧但係佢每一日佢第二日上堂，佢要見到你湯到同佢一模一樣，佢會埋嚟檢查，你做唔好佢扣你一分，好痛噶喎，80分合格冇一分喎， 係咯， 係啊，咁所以咧件事就係我哋朝頭早8点到6点上堂。6点至12点夜晚咧， 就自己 嗰个解剖室就开放嘅。 吓、啊，但你又要 practice 啦，真系要。 但你又要明白，我哋每一个学期都有学生，我呢个学期嘅学生就做背脊，嗰、那个就做手脚，嗰、那个就做内脏。 吓、啊， 跟住有一批人就去入去开脑嚟睇嘅。 跟住、哦，所以有一批个尸体就反转咗嘅。 循环咯，就循环咁去咯。 咁但系成件事就系咧。个个都做唔切噶啦，全校嘅人喺晒度噶，好热闹噶。你会见到啲人咧，最离谱嘅系拎住个披萨一路食一路汤， 真系好似做戏嗰啲解剖嗰啲咁咯，一路食嘢一路汤。 系啊，你真系唔好谂到入边系咁冻咁黑啊，光猛噶，你唔光猛点读书啫？ 系 一啲人咧 都睇唔清楚条丝啦，唔光猛。 拎住个图，拎住本嗰啲百科全书嘅图啦，摊开我要汤嗰个部分应该有啲咩？劏嗰個部分就劏啲咩，係啦，甚至乎有啲人咧去圖書館攞咗教授朝頭早嗰段短片睇完先翻入嚟劏，咁其實咧入邊好熱鬧嘅，咁跟住仲埋最重要嘅就係好多高年級嘅學生喺度，你揾唔到你就問高年級學生點教，咁成件事就係咁樣個個學期都係咁，但考試先至最得人驚， 係啊， 考試咧一個解剖室50条屍體。50条尸体， 真有咁多人捐献自己啲尸体。 外国好多噶，因为外国冇话流传尸呢回事噶嘛。 中国人就有传 统。系啦系啦，咁但系咧，佢哋就会点考试法咧？50分钟嘅考试，每一条尸体一支针，跟住50个同学入去对住嗰个尸体，叮咚揭开块布。咁跟住第一件事，你有1分钟时间，你要揾支针喺边。 跟住即系佢插咗喺身体入面唔知之外嘅， 咁基本上咧，大部分都系大头针嚟嘅，咁佢会专登有少少俾你容易啲望到嘅。第二件事，你要 摸咯，如果望唔到就 唔得，摸得嘅考试就唔俾摸噶啦，系啦。咁第二件事，你要写低督住咗嗰样嘢系乜嘢，嗰个名啊，系。第三件事系啦，第三件事有条问题问你。譬如督住嗰一样嘢，如果烂咗对个人有啲乜嘢影响，跟住 multiple choice ABCDEFGHIJ 都有机会有。咁但係呢佢个训练就係、是、叮咚你要揾针写名同埋答问题，咁跟住再叮咚你要跳去第二条丝就揾啦。所以如果万一 50条丝喎、 哦。係啦。咁但係呢所以万一如果你有其中一条丝你连支针都望唔到嘅。或者你写唔到佢叫咩名嘅，或者你答唔到条问题嘅。10个 station 之后我哋80分合格㗎嘛。 都扣咗。 10个 station 就见到有人坐喺度喊㗎啦。 係啦，已经扣晒啦。 但係呢呢一个 training 系我嚟做咩嘅呢，佢就系要力系啦。喂大佬啊，第日你入到嚟，喂医生我呢度痛啊，指住。 你仲慢慢搞。 係啦，跟住然之后你等我諗下先，等我諗下入面有啲咩。等我想想入面有什麼可以痛，不得的了嘛、你就是要訓練到人家一指我這裡痛、你就已經要想了 ABCDEFGHIJ、那裡可以有些什麼痛到、那裡有些什麼神經線經過、那裡有些什麼的、問題會存在、就立刻在個腦裡要出到來的、 那我想問一下醫生，你現在是不是就這樣看一個人，你已經看穿他究竟有沒有事了，可唔可以做到呢一幕嘅？ 我咧系咪寒背啊？脊骨歪咗啊？咁嗰啲啊？ 我有骨刺，你估喺边度？ 不得啦！望呢一样嘢咧，都系我哋其中一堂嚟噶喎。 吓、真系噶？ 嗱、想当年咧、其中一堂就系有个落地大玻璃喺二楼，个教授咧就会同我哋讲：好啦，望住行紧嚟嗰个人，写 佢到底有啲咩問題？大家就喺佢行到埋嚟之前，係咁寫。 哦，即係睇佢行路就發現 睇佢行路 有咩症狀。 係啦，睇佢行路嘅姿勢，譬如原來佢八字腳， 或者長短腳啊。 係啦，佢有機會長短腳、扁平足，有機會腰痛。咁、哦、呢個其實都係我哋嘅訓練之一嚟㗎。 哦，即係所以 observation 都好重要，觀察。 係啦，不過嗰陣時咧，仲喺度讀緊書嘅時候咧，當然話見親人都喺度望啦，唔、理佢靚唔靚女，我都叫望。 係，但其實會喺前邊望定後邊望？睇得清楚啲嘅咧， 其實係前面後面同打側都要望，係、 哦、 啦，咁當然就最好啦。 所以你係咪習慣咗去觀察人呢？平時都 或者喺街度望住嗰人兜一個圈， 好似我咁，成日見到人啲衫整得唔好，又好有衝動去幫佢整咁咯。 係啊，讀緊書嘅時候咧，真係係咁望嘅，到後尾初出嚟 變態， 係 圍住我兜一個圈啊！ 到初出嚟做嘢嘅時候咧，都好中意望嘅，因為經驗未夠啊嘛，一眼望唔穿啊。咁但係到後尾。慢慢原来个病人推门入嚟，咁啊行到入嚟坐低嘅时候，其实都望咗大部分啦，已经开始冇嗰种意欲去专登望人啦，冇个面态， 熟习咗啦嘛， 系、啊， 喂，暂时咧，而家听到呢度 系咪好精彩咧？我都未入戏狱啊！ 我直情就咁听咗医生嘅开头，即系翻学嘅时候已经咁、啊，我即系准备咗几页纸嘅问题，我 都未问过， 冇问过， 啊、我谂我惊佢咧要留个半月咯，喺度嚟六个礼拜咯。 今日 thank you 晒咧，黄俊华医生 and Tom 系，多谢晒，多谢。 下个礼拜你要继续留喺度啦。 好啊。 活在是任谁亦能尽力未曾观众吧，但是谁独具异能这般解码？特大立命题独门定论未曾听过吧，美梦就望望吧， 发现我脑海声话， 就别让别人上演大事就来转发吧，上命令拍聚集来听一听分话，未暴露就暴露， 我心里那份释怀， 当中的小事很想知识化，可救赎你的也只得我吧，不讲经变得更差， I gotta keep 我们女神 再见到自白后来自在自如天光下，就是能用梦话地展示轰炸，尽力论定谁共谁定论再来将抗立， 你梦就望望吧， 我脑袋先望就为独乐而活而乐，独为求听笑话，尚未明白聚集来翻一翻眼吧，你暴露就暴露， 我心里那阴影吧， 当中的小污点将知识吗，可救赎我的也只得你吧，不讲经变得更差， I gotta keep先讲经再吹喇叭， I gotta keep